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三篇新闻专稿。首先是卫伟的救赎之路，接下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沁水营神叉老会，最后是大兴城管治理栈道经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开过黑网吧，开过杀人调查，挣钱了就飘了，就抽上了。我儿子屁股后头在楼底下叫爸爸，然后我是刚抽完嘛，哎呀，眼泪就围着眼圈转了，就感觉一下子什么都变了，真是说戒就戒了。 从瘾君子到为十九大执勤，完成人生蜕变，成为了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房小鹏、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桂伟的救赎之路。时间回到11年前，那时才满20岁的桂伟顶着小混混的称号，混迹于很多不务正业的朋友当中，他所谓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我从不上学以后啊，就在社会上这个瞎混，是就是老百姓眼中的所说的就是小混混吧，接着自己在当地的是吧，这有点小威望啊是吧，哎，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飘了啊，说你看网吧开着，然后沙石料厂干着，反正就是别人所没有的，完了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就已经都有了，车呀房啊，有了以后呢就年轻嘛，然后就玩牌。 没想到一场牌局却成了桂伟沾染上毒品的导火索。 从来没输过那么多钱，然后当出了那个门的时候，真的自己都感觉到天的颜色都变了，其实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没办法，输了咱得认啊。当时也是没想起来，自己身边咱们也有朋友说可能是被算计了，说得了呗，说是吧，咱们就这点钱对于你而言可能不算什么，好好干，但是这一下子阴影就出来了。 嗯，那您觉得您的阴影在于什么呢？ 被朋友出卖，一下子就认为就是我真心对别人的时候，为什么朋友之间有这样的算计？可能那个时候想不过来，可能是年轻气盛啊，正是这种讲义气的这个时候是吧，阶级时的接受不了。 那您是怎么来排解自己的这种郁闷的？ 就是毒品吗？ 嗯。 十多年后，桂伟当时的同学，也是他现在的员工，是这样评价他的： 姐，我们是就是一个村儿的，反正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学校上学嘛，然后就是从小就一直就是挺有名气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反正甭管是调皮还是什么样，反正都是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太淘气了那孩子。后来我们就结婚离开这村了嘛，然后也都是听家里人说的，就是中间反正他也就有不少那些不良的那些嗜好吧。 那您觉得您现在在他这个厂子工作了3年吗？而您觉得他怎么样？这个老板怎么样？您评价？ 他脾气呀，各方面都还可以的，主要就是太仗义了。其实有些事情，他原来那些事情就不是说因为他本人怎么样引起，就是他认识的朋友什么的牵扯到他了。有些事情，就是结交的一些不是特别良好的朋友，所以导致那样的。他本质没有那么坏，他这个人吧挺仗义的。 他还帮助他身边的这个人，就是说摆脱他一些不良的嗜好，帮助他脱离那个毒品啊，或者帮助他还一些账啊什么的。有了这厂子以后，他自己也稳定了好多，然后也不再像原来似的接触社会的那些人，然后比较踏实了。现在对我们这些厂的这些人吧，也都不错，是能够保证我们就是说衣食住行嘛，然后我们还真是挺感激的。 可20岁左右时的桂伟顽劣的性格，让他的父母曾对他感到一度绝望。 那您当时买了多少？花了多少钱？ 花了2000块钱吧，那时候还贵了，1000块钱一克。 就买了2克。 嗯。 当时自己在什么地方就开始第一次来？ 在家里。 父母在家吗？ 不在家。 当时吸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啊。 觉得压力释放了吗？管事儿吗？ 管事儿的，反正就抽了呗，就觉得挺新鲜的。抽完了玩电脑，啊，往那一坐就2天2宿，什么都不想了。开始觉得是挺好的， 就是麻痹了自己，是吧？ 对， 一 时的快乐，一 时的快乐。那您父母什么时候知道您开始沾上这个东西了？ 知道的时候也得抽的时候也得5、6年了。 那他们第一次发现是在什么时候啊？ 那时候抽的就快疯了。然后大脑的意识根本就不受控制了。 您第一次吸的时候就是一克能坚持那么3、4天的是吧？ 对。 那后来呢？ 后来就1天1克，1天2克了。 那父母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境下发现的呢？ 是在我开车撞车。就是我总感觉到后边有人跟踪我，算计我。 就是出现幻觉了。 出现幻觉了。 撞车了，您有没有受伤？ 没有。 别人有受伤吗？ 受伤的不少，天可能砸了得有7、8辆车吧，打的人就不知道了，就是身体比较壮。 这时候可能父母就知道您开始吸毒品了，对吗？ 对。 那您第一次和父母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没谈过。 从来都没谈过。 没谈过。 那您平时去看父母吗？ 看。 去看， 看完就走呗。 沾染上毒品第8个年头的一个早晨，刚刚会呀呀学语的儿子喊了一声爸爸，叫醒了那时浑浑噩噩的桂伟。 我儿子屁股后头在楼底下叫爸爸，然后我是刚抽完嘛。 当时你怎么想的？ 哎呀，眼泪就围着眼圈转了，就感觉一下子什么都变了。因为孩子以前都怕我，躲着我。 那之前为什么怕您躲着您呢？您当时在 抽的都出幻了，那会儿已经有点幻了， 有点幻觉，但是也没有避讳儿子。然后说戒就戒了吗？ 真是说戒就戒了。 儿子叫的这一声爸爸，让桂伟下定了戒毒的决心，同时也让他与自己的母亲冰释前嫌。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房小鹏、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桂伟的救赎之路》。在戒毒所的半年里，通过专业心理医生的开导，让桂伟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朋友彻底变得宽容了。他选择原谅过去。 戒毒所给我最好的帮助就是那个心理老师，是他一下子让我心里所有的不愉快这一下子就给我解开了，就是帮我敞开心里那扇门的人。没有那么多怨和恨。就是说我到这个戒毒所以后啊，就是我不认为是我的错误啊，因为这个冰毒对大脑的损害的这种程度可能不是说我自己所能那个承受的，对吧？说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我而且我自己想出来的总觉得我自己是对的，别人用错误的方式在对我啊，就接受不了。然后直到这个育儿那个心理老师以后，我才知道就原来我们这个是一种病，这是病态。然后可能就内心深处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子就开了，哦，原来我这个真的是病，就是什么都是我自己所想出来的。然后心理老师说，凡是吸毒的人，他想好好对你，可能他用了错误的方式，并不是说他真心的想算计你，他也是在这个毒的里面，他也是迷失了，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一定说自己做的，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说我这叫什么被害妄想症，就总觉得别人在害我，说我，所以我才知道就是我这东西是一种病，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被害妄想症，都听都没听过，是不是？后来就是可能内心深处一下子就把这门就开了，就才知道，就是说他们也不一定是真的想害我，只是都在这毒圈里边啊，用了这个错误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半年后，从戒毒所成功戒毒的桂伟回到家中，为了避免复吸，他每天晚上都会和之前废弃的吸毒工具进行一段对话。 就是说，就是我不抽你啊，是吧？我看着你，我就不抽。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摆在面前呢？不是更折磨人吗？ 那你要过不了这关的话，你要到了社会上，回归社会那天，你要断不了这个毒圈，咱们得想着呀，父母岁数大了需要我养，我想给孩子将来一片好的天地。终归有一天你要回归社会，直到完全能放下的时候，才把它扔掉。 彻底告别了毒品的桂伟，用家和万事兴来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回来了以后看到儿子了吗？ 看到了。 啊，您对他，还有他对您，你们的关系有没有什么改变？ 有啊。 啊。 还在周六周日一回来就是缠着我待到，就是爸爸，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带我去玩好不好？对，他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我这属于溺爱型嘛，是吧？总感觉有点亏欠他。 您对您的母亲呢？ 以前那会儿一两个月都见不了一面，然后从现在就戒了呢，就总觉得在一块儿挺好。 2014年，桂伟接管了一家制铜厂，由于经营的好，又相继开办了物流公司。他说，创业的成功离不开桂村党支部的大力支持。 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应该是我们桂村的党支部，然后这个书记啊、副书记他们，对我都帮助挺大的。相比说，是吧？我想要这个活儿，他们大伙儿帮我出面去协调，因为给谁都是给嘛。同样的价格，然后这样物流才做起来的。 那么桂村党支部为什么会如此信任和帮助这位村里的重点管控对象呢？党支部副书记桂庆波告诉记者， 因为他这个家里吧，以前就是他的家庭都挺好的，家庭突然间就出来他的一个有点不随参加的，那什么就有点，就是说从这方面就确信这个一定能改好，能够走上正道，起码做一个对社会对自个儿有用吧，小伙儿有用的人，能那个支撑家，能把能养家糊口，能踏实的过日子。 桂伟也确实没有辜负村党支部的信任和帮助。2017年，北京大力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很多符合首都功能的企业都要搬离北京，桂伟的制铜厂也在清退之列。他没有犹豫，全力配合政府工作，很快就在山东找到了新的厂址，开始重新建厂。桂村党支部副书记桂庆波对桂伟现在的表现很是欣慰。 以前呢，他就自己没事干呢，没事干，再一个他和社会上一些这个小青年啊有一些那个交往，也吸了毒了。后来经过教育，经过村里教育，经过家里人也跟着也挺配合的，也挺配合的。那个一个我，还有我们一个桂书记，这个都直接的跟他，经常的跟他谈话，经常的跟他谈心，就是说了解这些情况，向正面引导。现在自己有事儿干了，自己弄了一个厂子，弄了一单位，而且就是说在19大期间呢。他也经常的参加这志愿者，这个而且经常帮助村儿这个打扫卫生、搞好环境，现在表现的挺好，大伙儿都认为都不错。 在党的19大期间，桂伟义务组织30多名员工在村里执勤，为村里打扫卫生，用干净整洁、安定有序的环境为19大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说， 我就觉得反正能为村里边人呀能够分担点什么呀，有能力呢就多分担一点，没能力呢就少分担一点，你不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也不是说给谁看了，对不对？你村里边有点好事人还想着你呢，对不对？你多付出一点怕什么？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房小鹏、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桂伟的救赎之路》。 位于长子营镇的沁水营村有这么一个民间组织，它是一种民间花卉，也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流传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传说最早人们管它叫开路会，在光绪年间，沁水营村的开路会去妙峰山参加花会，路过颐和园的时候被慈禧看到，慈禧觉得很有意思，就把他们招进宫里面去表演，并赐了一把龙叉，一面黄旗，上面写着神叉老会四个大字。 过去啊，我们村有这个，就是所有的，就不管是我们这儿还有别处，凡是这个耍叉这个会叫开路会。后来个说是上妙峰山走会去，自己正在这颐和园北门搁那看什么呢，他不看这花会，我们这是耍着，他一看这开路会挺好，耍的比谁都强啊，这么着。 张翠华，神叉老会的第三代传人，从十几岁开始练习飞叉，至今已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年轻的时候，他每天不练上一会儿，就浑身不舒服。 就是说，我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58年人民公社成立，弄了走会，我这一点点还认识这个。一会儿会小孩不图热闹，就敲锣打鼓的呢，又看人家在头那耍，就这样就老想弄这个，他也憋着心。我在家有这东西，我爸爸教我，我没事儿就姑姑的玩儿，他也没教出什么。后来就觉着难了，因为越来越下的苦啊。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把整个就没有，这算四旧啊，没有了。77年吧，那年的春节又开始恢复这个，在大兴正月初五走这个会。像我过去上班，我一发班车。我去的早，再早我老是黄土火车站那竖直的就耍。上了班以后，不有人瞅吗？就白人在屋里头，屋里边就简单的。等到下午4点快该下班了，再耍一阵子，回来一洗澡，开车就回来了。每天都练。 从右胳膊手肘窝推到右手腕，手腕一翻，叉子飞过头顶，落在左手手肘窝处，左手肘回窝向上一抬。叉子又飞过头顶，回到右手手肘窝处，这叫筛糠，又叫吊鱼儿，是飞叉的基本功。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可要是想练好了，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这么拿着，这么着，这么一推，推过这手一翻，翻过这叉，翻着脑袋过去在这儿，这么一崩，就崩过来了。这是第一手活，我们家叫吊鱼儿。所有的耍叉子叫筛糠。 像您说这第一手活应该就得练多长时间？ 得练啊，每天坚持练的，没有半年这手活也弄不出。学的容易，说这我学会了，我跟他们也说，我说这个会容易，说我一教你会了，这个熟太难了。 张大爷从1977年开始，每年都会去各个区县参加花会、庙会等大型活动。 我这年也我没间断。因为我跟我这叔叔老上北京各大这个表演去了， 这都是什么大表演呀？ 禅宗寺、妙峰山、戒台寺，什么庆祝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呢，多少天倒计时呢，还是去不去？像这个，像我们这走这花会的，像我们村这看这走会这个，假如这一条街必须得从南门进乡，过去叫进乡，像我们这会。图出去的时候，先得烧香，把这叉架好了，烧香磕头，拜这叉的。今天敬叉啊，出会到那儿，你排起来头了，像这还不说这一趟大街吧，这一大门，这个叉呀、必须得这人在耍着，得踢过这个门楼了，这人在接着才能进去呢。 而且张大爷还有一个在耍叉界，除了他家人以外，别人都不会的绝活——顶花。 他这个这么拿起来以后，他在这儿脖子后头过来，过得稳稳的。这胳膊这一拧起来，这一发手，往这脑袋上滴滴转。估计老人传下来的，就是全国所有耍叉子没有这手活，甭说他会不会，他没有。他没有在这儿能拧，都是掌花这么转。 就这个绝技您练了多长时间？ 哎呦，就那一样，就拿下来就20年，这20年就这么练。 现如今，张大爷义务教村子里的人和学校的孩子练习飞叉，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会这项技能，把老祖宗的东西传承下去。 我想就把这些人技艺给传下去，只要我动得了，就上那教吧。这无私的，不跟村里要这要那的。我想我动得了，就把人越多教出来多越好啊！他们也挺努力的，每天晚上都有个七八个就路灯底下玩，真的。而且他们练的有的血压高，长期吃药，他老这么练练的，他就不怎么吃了，甚至把这血压药减下去了。 沁水营村的神差老会不仅能够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还能让人放松心情、强身健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民俗价值。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的采访报道。自从北京市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区两级部署严格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在牵头主项占道经营整治工作上积极推进，把街面常见违法行为整治和新区的整体战略相结合，着力来解决老百姓关心的身边事儿。其中，作为大城市主要病灶之一的占道经营问题，也一直给大兴的居民们带来了不少烦恼和不便。那么，经过这一阶段大兴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的一系列治理措施，我区的占道经营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近日，本台记者就采访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执法业务科科长李飞。首先呢，让李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占道经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叫做占道经营，然后这个占道经营它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嗯，好的。那么占道经营顾名思义，听起来呢就是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路边，主要是指占用公共场所所进行的违法行为。那么主要包括这以下几方面。 嗯， 第一呢，就是无照经营，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街边看到了有的人推着三轮车经营食品、经营水果。第二种呢，就是店外经营。店外经营指的就是临街的商户呢，他的商品超出了他的门和窗，放在了外面进行经营，那么肯定是占用便道啊，或者占用一些其他的公共场所。第三种呢，就是露天烧烤大排档。 嗯， 露天烧烤各位应该都是知道的，夏天咱们北京人都喜欢吃烤串。 嗯， 那么有不少的商铺呢就把烤箱放在了外面，造成了这个空气污染。大排档呢，就是说商铺除了要进行露天烧烤之外，把桌子和椅子也摆到了街边啊，供食客在那里吃饭，这样也是占用了咱们的公共场所。 嗯， 还有一种就是黑车，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这叫做无证照经营出租车，听众听来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黑车。 那么占道经营都会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请李科长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占道经营表面上看啊，仅仅是把路给占了，实际上它存在的危害呢有很多，也很严重。比如说最主要的一点，它肯定会造成了群众出行的不畅，因为就无照经营来说，这些无照商贩为了他的生意好，肯定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去摆摊，人多的地方人多车多，再把他的三轮车往那儿一摆，那么广大群众的出行肯定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露天烧烤，它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 嗯， 这个想必住在居民楼上楼下就是露天烧烤的摊位，这种居民肯定是深有体会的。还有一种就是生活噪音的扰民，那么无照商贩在咱们街头巷尾这个吆喝呀、售卖造成那种声音，也会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困扰。最后就是在街头经营食品的无照商贩， 嗯， 那么他所经营的食品是入口的，他的卫生是得不到保证的，对群众的健康肯定也会造成危害。 通过大兴区这一阶段以来相关单位的大力整治，现在咱们区占道经营的治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1月29号之前呢，我们大兴区经过市区两级城管部门9630群众举报的统计，发 发现了还是存在23处重点点位，这23处重点点位有一些重复举报的情况。那么随着战斗精英工作的开展，大兴区的战斗精英整治是作为全区数界整治组提升10个专项中最先开展的行动。大兴区早在今年的1月29号就召开了专项的整治会议，这个会成立了领导工作小组，各相关部门各属地是作为成员单位参加。那么工作部署的非常早，而且目标也制定的非常细。我们将今年全区的案件总数以各属地2016年的举报数占比分配给各属地，责任目标直接到人。1月29号之前呢，我们大兴区经过市区两级城管部门96310群众举报的统计，发现了还是存在23处重点点位，这23处重点点位有一些重复举报的情况。那么随着战斗精英工作的开展，我们早在今年5月份全区战斗精营的23个重点点位就已经全部转为了持续良好阶段。目前所有这些点位战斗精营类的举报这几个月都是零。在战斗精营的案件方面，今年的7813起案件截止到8月，实际完成的数字是18296起，超额完成进度将近250%。 好，刚才听了李科长的介绍，那可以说咱们大兴区在战道经营的治理方面是非常彻底的。那么在此期间，咱们的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使我们的战道经营情况在短期内就有这样明显的改善呢？ 那么首先是区里边高度重视，包括我们局领导也高度重视。像刚才我说的，咱们区成立了战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那么我们局也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了咱们区的战道经营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我们将战道经营的整治工作与全区各属地年终的绩效考核成绩相挂钩，每月由我们区战道联席办把各属地工作情况形成战道经营工作专项通报向全区通报，督促责任落实。二一个，各部门之间形成了协调联动。战斗经营工作呢，我们不仅是把城管执法局纳入了成员单位，而且区工商局、区市政市容委、区食药局等多个部门都是作为区战道联席办的成员，实现了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借助这次市环保督察组在大兴一个月的检查，我们依托属地以区战道联席办为抓手，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把战道经营工作整治，特别是露天烧烤工作整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目前看成效显著。四呢，就是属地的作用发挥得好。我们战道经营从巡查发现到综合治理，咱们区主要是依靠网格化管理和属地政府的牵引带动。那么咱们区的各属地呢，都能够在完成整治标准和任务量的基础上自觉地加压，主动担责。有不少的街镇呢也创新了管理方式，比如说临孝街道就积极地探索商户的自治自管模式。观音寺街道呢是大力地发挥了实名制联合执法小组作用，街道作为牵头单位带领这个执法小组攻坚克难。比如说观音寺街道办事处辖区公安大学门口，在去年和前年有时候有无照商贩和黑车停靠的现象，那么我们区城管执法局和观音寺街道办事处紧密配合，发挥了联合执法小组的作用，把这个点位进行了大力整治，现在效果非常好，目前油商和黑车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看来呀，在这个战道经营治理方面是汇集了相关部门的群策群力了。那么接下来针对战道经营的整治还会有哪些工作计划呢？ 那么近期我们准备牵头召开咱们区的战道经营工作推进会，在这个会上我们将要强调以下几点工作，也是今年和今后3年大兴区在战道经营方面重点要主抓的几项工作。第一呢，就是还是发挥属地引领作用，发挥属地的主责，对战道经营开展连续的整治。第二，今后3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以降低战道经营类的举报，实现战道经营的实际效果为主要的诉求。我们原则上将来每个属地的举报每月都是低于10个的。 好的，谢谢李科长的介绍。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哟， 呦，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